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戏剧故事《破产者》的原剧作者是挪威的比昂松。比昂松是挪威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获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早年就读于皇家弗里德里克大学，在大学时代便开始创作反映家乡自然美景和风土人情的诗歌，以及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中篇小说。在戏剧的创作方法上，继承了民间创作的优良传统，写有剧本《战役之间》、《挑战的手套》、《破产者》等21部。这些剧本在开创欧洲社会现实主义戏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破产者》写于1875年，是比昂松的一部重要剧作。作品通过描写商人钱尔特的失败与成功，说明社会的罪恶可以通过人们道德的更新得到消除。下面请听戏剧故事《破产者》，演播燕姬轩。钱尔特是阿里轩尼镇上屈指可数的富翁，在镇外的海边有一幢豪华富丽的别墅，有一条长廊直通别墅一层宽敞的客厅，长廊两边种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廊外是波光粼粼的大海，海中岛屿林立，船只往来穿梭。钱尔特的小女儿希娜和他的未婚夫哈马中尉正在客厅里争论着出游的事儿。钱太太这时候从长廊向客厅走来，顺势坐在了门边的沙发上。希娜看见母亲脸上露出倦怠厌烦的神情，关切地问：您怎么了，妈妈？是不是又为宴会的事情发愁呢？钱太太无力地点了点头。希娜说：办宴会就是烦人。 你们好。 希娜的姐姐范尔包克手里握着一束鲜花，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招呼着。希娜一眼看到了鲜花，讥笑着姐姐范尔包克手里握着一束鲜花，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招呼着。希娜一眼看到了鲜花，讥笑着说： 哼，这束花肯定是仆人塞纳斯为你采的，尽管你让不少高贵的情人为你做事，怎么还是免不了被低贱的人追求呢？ 范尔包克气得一下子把花扔到地上。钱太太从沙发上站起身说：你爸爸快要回来了，塞纳斯是要拿这束花迎接你爸爸的。钱太太话音刚落，屋外便传来了一阵马蹄声。钱尔特正骑着一匹棕色骏马奔到家，希娜和哈马立即迎了出去。希娜问道：莫莱家破产的事办得怎么样了，爸爸？钱尔特摇了摇头。哈马对这件事并不关心，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连声夸赞着：哼，这真是一匹好马，为这匹马我花了4000磅呢。钱尔特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他的太太，满脸笑容地问：亲爱的，你好吗？ 钱太太似乎没有听见，低声道：“我看莫赖家破产的事很难办。” 菲尔伯克一直站在母亲身后，认真听着父母的谈话。他很想知道有关莫赖家破产的事，除了他对商业有兴趣外，还因为莫赖的女儿安娜是他的好朋友。安娜已经写信把一些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同情安娜，但是也非常憎恨莫赖。于是他插嘴道：“莫赖害人太浅了，假如我是他的女儿，绝不宽恕他。”“ 你不知道什么叫商业，商业就是今天成功，明天失败，即使正当的商业也有风险，这是明摆着的。” 钱尔特对女儿不满地这样说。菲尔伯克说：“但是正当的商业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家庭债主是都会预先知道的。”说完便向长廊外走去。 钱尔特双手捂着脸，叹了一口长气，倒在客厅的沙发里。 唉，希娜，把我办公室的商业报纸拿来。 希娜马上去办公室拿了报递给他，他把报纸展开，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又翻过来，不耐烦地看着。 希娜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说：“ 爸爸，你看过就别看了，干嘛还要烦呢？”“ 哎，一再的跌跌，这次股票跌得太厉害了。” 钱尔特心不在焉地敷衍着他的女儿，此刻他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他很清楚自己眼前的处境，本以为这次以全部财产投入的股票生意能发一笔大财，可是又损失了，他钱柜里已经没有分文。 比兰托律师来了。 钱尔特听到门房报告，下意识地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难看的表情，冲着镜子勉强笑了一下，整了整衣服，一板一眼地走上前，客气地说：“ 啊，贵客降临，不胜荣幸，如有差遣，唯命是从。” 还没有等客人坐定，便忙不迭地递烟递茶递酒。 贝兰托一直推辞着，他是受银行委托来切尔特家调查财产情况， 因为他们担心莫奈的破产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有业务关系的商号。 贝兰特说：“这次我来是希望能得到一份关于你家财产情况的清单，越快越好，多谢您帮助。” 钱尔特知道他的来意后舒了口气，爽快地答应了，还邀请比兰托在他们家吃顿便饭或者去海岛泛舟，但是比兰托都婉言谢绝，他说还有急事不能耽搁，匆忙地走了。 钱尔特刚送走比兰托回到客厅，电话铃响了，他抓起听筒。 啊，对，我是钱尔特。 啊， 哈哈，啊，是林特先生，您好，您好，啊，哦，好，好，好，热烈欢迎，好，好，好，啊，你马上就到，啊，啊，好，好，好，再见。 钱尔特放下听筒，走出客厅，在长廊上高呼：“ 拿出彩旗来，希娜、凡尔伯克，你们俩打扮得漂亮一些。”为我争点面子，我们的贵客林特先生马上就到。 林特是信托经理，他来也是要钱尔特预备产业清单的。钱尔特心里十分紧张，但他侥幸地想，如果这次请客办得隆重体面，把事情混过去，就可以再争取一笔信托贷款，一切将会有好的转机。 于是他让哈马与他共同设计一个宏大的家宴。他们俩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确定了请那些在他们看来既用得着又体面的先生，逐一写了请柬。与此同时，钱尔特也随手写了一份产业清单，让哈马送请柬的时候顺便给贝兰托。钱尔特觉得事情已经办妥，就绕到餐厅看了看酒席准备的情况，不断吩咐希娜一定要帮母亲办好这次宴会。然后他又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镇定了一下情绪，自言自语道：他们现在都对我起了疑心，如果我能平平稳稳地度过这次难关，他们的疑心必然会消除，贷款也许就会到手。哈马很快就办完事回来了，齐尔特忽然想起要放礼炮。 哈马，要放礼炮，这件事仍然由你负责，咱们家里有火药。 好的，爸爸。 在餐厅，钱太太、希娜和几个仆人正在忙碌着，酒席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客人们也陆续到了，他们先在客厅里寒暄了一会儿，就由钱尔特带着走进来。 啊，客人们对精美的饭菜赞不绝口，一边吃一边笑道： 太美了，是的，是的，太美了。 钱尔特用手指敲敲杯子，大声说： 请大家注意，很遗憾，我们的贵客半个钟头后就要离开，我想趁此机会讲几句话。 话音一落，众人便静了下来。他接着说： 林特先生一向热心创办和辅助各种事业，没有他的赞助，任何人都很难成功。他不愧是我们最值得尊敬的人，是我们的领袖，让我们为他欢呼，为他祝福吧。 客人们都纷纷应和着： 是的，是的，是的，为林德先生干杯。好，来，干杯，干杯。 林德很谦虚地说，自己不过是个信托管理人，眼光短小，不断称赞钱尔特是天才的实业家，是这个市镇、这个区域甚至全国的荣耀。林特的秘书也把钱尔特大吹了一番，他们各怀目的，漫无边际地互相阿谀奉承，直到宴会将要结束。 林特虽然用一大堆好话帮钱尔特支撑脸面，但是当钱尔特想趁机提出借款要求的时候，林特巧妙地回绝了。 钱尔特当即向客人们提议： 让我们用礼炮欢送远道而来的贵客吧。 林特赶忙告辞。 砰砰砰，三声炮响，林特的船起航了。 热烈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贝兰特又来了。钱尔特带贝兰特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左边是写字台，上面堆满了账簿，各种商业报纸，右边是一架火炉，前边放了一张桌子，桌旁摆着两把椅子。贝兰托在桌旁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 亲爱的坐在桌旁另一把椅子上，冷漠地看着他。 贝兰托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你提供的财产数目有几个疑问，花园、森林、住宅、码头等等产业款项你估价太高。 钱尔特顿时紧张起来，好像自己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他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问道：那么你怎么估价它？ 不到你所估价的一半。 比兰特不加思索地这样回答道。 豁的，吉尔特站了起来，胸膛急剧起伏着，用颤抖的手指着贝兰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估价我的产业如同割我的肉吗？ 贝兰特继续平静地说，是这样，但是你估价你的资产值9万镑，而我估价的是4万镑。现在我们还是谈谈这些房子移交、破产接收的问题吧。 吉尔特简直要疯了，恶狠狠地盯着布兰特。突然他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贝兰特，让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接到一个电报，说款项已经筹好了。 可惜这份电报是伪造的，我一个月前就和与你有关系的地方通信了。贝兰特的目光像两把寒光闪闪的剑直刺齐尔特。齐尔特绝望了。 给我2万镑吧，我可以挽救全局，我一定结清债务给你看看。齐尔特苦苦哀求。 哼，别做梦了，先生，每一个逃债者都这么想。吉尔特顿时觉得心中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木然地看着前方。他实在无法忍受，当过村庄主人、区域大人物之后的他，再去忍受这破产者的耻辱。 啊，我活不下去了，我就要死了。 他慢慢地从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把房里所有的门都锁上，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取出一支锃亮的手枪，举起手把枪对准了贝兰特说， 假如你仍不答应我的要求，你我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门。 贝兰特逼视着他，一步步地向他走近，沉静地说，难道你愿意为这不光彩的投机生意而死吗？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破产比你虚伪的富裕更有益处吗？难道你不愿意享受真正幸福的生活吗？你很努力，但是这次你失败了。 吉尔特忽然全身震动，呜咽地哭起来。 他不由得想起近2年由于做冒险的投机生意，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舒服饭。太太也总是辛苦地准备着各种酒席，为他粉饰富有。他似乎明白了，一个人享受了不应该得到的敬重，必然会遭到应得的耻辱。他犹豫着，但终于无可奈何地在破产书上签了字。 吉尔特这样迅速地破产了，一无所有，还负债累累。 他瘫在椅子上想，太太、孩子、工人，他们都会以为我是投机分子，我是个骗子，我实在没脸去见那些因为我也破了产的人。他越想越多，越想越急，越想越无地自容。最后他决定骑马赶到港口，搭乘要离港的外国船一走了之。当他正要转身收拾行装，却吃惊地看见太太朝他走过来。钱太太脸上还挂着惺忪的睡意，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齐尔特那把仍在椅子上放着的手枪。 夫人，你睡得好吗？ 不，我没睡着。齐尔特顺着他的目光也注意到了椅子上的那把手枪，他忙说，我正打算到国外去一趟，手枪是为出国准备的。 不去行吗？ 不不不， 我必须得去。钱太太不再说什么，转身上楼取来一个口袋，对钱儿他说，这些金子是你平时不时给我的，我想现在你用得着吧。钱儿特接过来顺口说道，啊，这可是一大笔钱呐。接着又忙着准备行装。钱太太一直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突然他动情地叫着他的爱称，哦，嗨姨，嗨姨，我叫两个孩子过来好吗？齐尔特回身默默地看着他，忽然一阵剧烈的不可遏制的感情一下子涌上心头，他张开双臂抱着太太，泣不成声地说，亲爱的，我们破产了。钱太太流着泪哽咽地说，我知道了，让我们共同来承担这场灾难吧。凡尔包克此时已经站在他们身旁，他忍着泪水说，我看到接收的人已经来了。钱尔特一看见凡尔包克就惶恐躲闪，他想起凡尔包克痛骂莫赖投机破产的事儿，认为此时的凡尔包克一定愤恨到了极点。父亲，亲爱的父亲，齐尔特万万没想到凡尔包克还这样亲切地叫自己。正在这个时候，接收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塞纳斯和另外两个人。齐尔特摇摇晃晃地走到写字台前，站了一会儿，转向接收人。接收人说，请原谅，把你的账簿单据都给我。吉尔特颤抖着把东西递了过去。这时候希娜和哈玛正闯进来，希娜哭喊着，母亲，我们怎么办呢？哈玛默不作声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呆了，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不知所措。希娜，你快看，凡尔包克从窗口望见哈玛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向外疾跑的背影。希娜跟过来傻傻地看着，不知不觉淌下了泪水。她小声地对姐姐说，我很惭愧。在一家人沉静的片刻，塞纳斯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拿出2000磅递到钱尔特手里。他说，这是我继承的头，小心翼翼地拿出2000磅递到钱尔特手里。他说，这是我继承的财产，虽然不多，但总有点用，我还想继续为您做事。钱尔特一家深深地为塞纳斯的一片忠心所感动，尤其是法尔包克。他说，父亲，你要是接受他的钱，我也和你一起办实业。齐尔特看凡尔包克十分诚恳的样子，虽然有些不相信，但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慰。他激动地抱起女儿叫道，今天，从今天起，咱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家庭的温馨，亲人的挚爱，驱散了破产的阴云，齐尔特一家又有了欢笑声。3年后，他们不仅偿还了所有债务，而且建起了新的住宅和花园。岁末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齐尔特陪着太太在小路上散步闲聊。钱太太想起了什么，皱着眉说，我听说塞纳斯要离开我们了。齐尔特赶忙拉着太太到客厅，叫来塞纳斯问道，难道我们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同快乐吗？好半天塞纳斯还是说不出理由，却坚持要走。法尔包克听说以后赶到客厅，冲着塞纳斯喊道，你不能走。 此时切尔德和钱太太走出了客厅，塞纳斯鼓起勇气向菲尔包克表白道：菲尔包克，我从来到你家当学徒到现在，我一直深爱着你，但是我无法忍受你不能属于我的现实，地位的悬殊使我们永远不能结合，我必须离开你。法尔鲍克眼眶湿润了，他柔情地说：塞纳斯，我也爱你，我们会幸福地在一起的。塞纳斯痴痴地听着，法尔鲍克猛地拉起他的手，跑到父母房间大声宣布：我和塞纳斯订婚了。吉尔特笑道：很好，我的孩子。钱太太忘情地说：哦，赞美上帝吧。这时希娜站在一旁，故意撅起小嘴说：塞纳斯是我的姐夫咯。塞纳斯久经压制的感情，幻想的种种欢乐和幸福一下子成为现实，反使他惶恐不安。贝兰托正巧来做客，他也高兴地向这对新人祝福，并参加了他们小小的家宴。希娜转身对贝兰托说：我可否代替母亲，让你带我吃饭吗？贝兰特立即挽着希娜，哦，荣幸得很。切尔德高兴地亮开嗓门大喊道：哈哈，我们感动了上帝了。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玉堂春》，原作陈墨香。陈墨香又名静泉，号观剧道人，湖北安陆县人，是我国近代戏曲作家。陈墨香曾受聘于南京戏曲音乐学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研究员职位，兼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他一生创作改编的京剧剧目有百余种，内容多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不幸遭遇和悲剧命运。京剧《玉堂春》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玉堂春》，改写戴深，朗诵燕姬轩。明朝嘉靖年间一个隆冬的日子，细碎的雪花不停地飘落，北京国子监的亭堂里传出一阵阵吟诵诗书的声浪，给人带来一种枯燥沉闷有气无力的感觉。黄昏夹裹着风雪，天空渐渐地暗下来。坐在东窗边下的是一位年轻公子，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堂堂，也许是日以继夜无止无休的苦读使得他有些打瞌睡，但是他仍旧使劲地睁大眼睛看着书上那模糊不清的诗文。这位年轻公子名叫王金龙，是礼部尚书王峤的第三个儿子，他家住南京，遵从父辈来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准备参加京城的科举考试，希望能够金榜题名，深入仕途，光宗耀祖。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青灯黄卷的日子毕竟是太枯燥太辛苦了，王金龙有些向往外面的世界。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缺德、昌言两个游手好闲之徒，这两个人用花言巧语将王金龙哄到了繁华闹市中的一处灯红酒绿、绣阁朱楼的地方。门侧处挂着绣春院的招牌，这是京城中颇有名气的妓院。王金龙在缺德昌言的簇拥下，不由自主地向里面走去，好奇而又惊异地观望着周围陌生而新奇的一切。只见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子从他面前搔首弄姿地走过，最后是一位秀丽端庄、名唤苏三的女子陪坐身旁。王金龙只点了一杯香茶饮尽，便割下300两银子匆匆而去。过了几日，王金龙在缺德昌言的陪同下，携带36000两文银来到绣春院，与那位名叫苏三的女子重聚，当即大摆酒宴，畅饮开怀。王金龙觉得苏三不仅貌美不凡，而且知书达理，文才满腹，又见他举止文静，谈吐不俗，毫无烟花女子的轻薄之态，言语之间不禁对他流露出无限爱意。王金龙连连称赞苏三品貌端庄，真可谓是玉堂春色。 在众人的喝彩之下，便敬赠苏三玉堂春的芳名。苏三更是欣喜非常，感动不已。众人走后，他轻声地启齿问道：王公子堂上可康健否？王金龙回答：父母大人安康。苏三又问：家中又有何人？王说：三位兄嫂，三个侄儿。哦，那公子夫人可好？ 哦，还尚未婚配。 说罢，王金龙命令人抬出36000两银子，先将苏三房内的陈设更换一新，又买下金杯玉盏和翠盘翠瓶赠送给他。剩下的钱修造起南北二楼，还盖了一座玩月花亭。众人走后，苏三对王金龙依依不舍，含泪说道： 公子，奴本良家之女，原名郑立春，祖籍为姑苏人士。父郑雄飞也曾官居副将，奴家也算是名门之后。只是他老人家不幸早年去世，舅父便将奴骗卖青楼，受尽了侮辱和欺凌。我久有逃出苦海的念想，可惜始终不得机缘。今遇公子真心相待，我欲将终身相托，与公子永结百年之好，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王公子说：难得大姐一片真情，我愿与你海誓山盟，永不分离。从此二人以三郎三姐相称。王金龙在绣春院中与苏三过着恩爱夫妻的日子。转眼间，王公子在院中也有一年光景。宝儿见他所带金银已经花尽，便命人在一个数九寒天里背着苏三，将王金龙连打带骂地赶出了绣春院。王金龙被赶出院后，一贫如洗，无处可身，连回家的盘缠钱也没有，只好流落街头讨饭为生。苏三对公子的不辞而别感到奇怪，宝儿骗他说王公子接到家书以后回转南京了。一日，卖花的童儿金哥悄悄地对苏三说，他在城外的关王庙里看到了王公子，又冻又饿，非常可怜。这时玉堂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便装作肚子疼的模样对宝儿说要去关王庙烧香还愿。宝儿恐怕他真的得了什么重病，便不敢拦阻。于是苏三偷偷带上银两，由金哥带路，直奔城外的关王庙而去。进了破旧的关王庙内，只见王金龙衣不遮体，蜷缩在神案下面瑟瑟地发抖。苏三不禁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忙从身上取出一包银两，塞到王金龙手中，让他快快回南京去。临走前，苏三叮嘱公子，今后一定要发奋读书，金榜题名，然后到绣春院来接他，为他赎身。次日拂晓，王金龙便匆匆赶路，回转南京。当他走到一处名叫落凤坡的地方，突然窜出几个强盗，抢去了苏三赠给他的银子。王金龙只好又转回北京，总算找到了一个给吏部堂上巡更守夜的差事，勉强地维持生活。王金龙想，这总不是个长久之计。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回到绣春院与苏三见面，想求他再借些银两回转南京。 玉堂春见到王公子以后悲喜交加，再次赠银两给他，并催促公子速回南京。王金龙手捧银两，声泪俱下：“ 三姐待我如此恩深义重，我就是变成犬马也难以报答这片真情。” 苏三说：“我已身属三郎，公子何出此言？有朝一日你官高爵显，只求你不要辜负了我。”于是两人双双跪地发下誓愿：公子除苏三不娶，苏三非公子不嫁，誓死等候三郎。二人便拭泪而别。自从王金龙走后，玉堂春无精打采，装病在楼，拒不接客。一天他在楼上梳妆，被楼前经过的富商沈延龄看中，便命人送去许多金银。不料玉堂春却洁身自好，不加理睬，心中誓守与王金龙的生死之盟。沈延龄垂涎玉堂春的美貌，神魂颠倒，急不可待，几次闯上楼来轻薄地纠缠于他。玉堂春忍无可忍，便当众辱骂了他。沈延龄想，自己花费了这么多的银钱，非但没有得到玉堂春，反而被他在众人面前羞辱一场，越想越气，便恼羞成怒，不惜一切也要将玉堂春弄到自己的手中。沈延龄托人去找宝儿说媒，愿以一斗金子的身价将苏三买去做妾。宝儿见钱眼笑，盘算这笔买卖获利不薄，便满口答应。沈延龄马上就要领玉堂春回家，宝儿说：“沈大爷，这姑娘已有王三公子，您带他走，他必会以死相拼，那时岂不人财两空？您可假扮王公子得了状元，我弄一封假信，他必然信以为真，只要骗他出了院门，以后岂不由你摆布？”沈延龄只得答应照办。过了几日，宝儿手拿假冒王公子的书信，对玉堂春说：“王金龙得中了状元，现在城外的接官亭上等你，接你随他同去上任。”玉堂春思念公子心切，盼望离开青楼有个出头之日，便匆匆梳洗，随人上了花轿，被骗到了山西省洪洞县沈延龄的家中。沈延龄本是个贩卖皮货的商人，他家住山西省洪洞县，经常往来京城，因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银两，成为当地的富商。他娶妻皮氏，为人奸毒淫乱，趁沈延龄不在家时，与邻人赵坚生暗中私通往来。听到沈延龄将京城名妓玉堂春弄到家中，心中不免记恨交加，总想寻找机会将他害死，斩草除根，免除后患。玉堂春来到洪洞县后，对王金龙朝思暮想，想起自己被诓骗，远在他乡无法脱身，忧愁焦虑过度，便染上重病，卧床不起。沈延龄来到房中，强逼成婚。玉堂春虽誓死不从，但细细想起来，终究也难以躲过，便敷衍说：“ 沈官人，我可依从于你，只是要容我把病养好，方能完婚。” 沈延龄高兴地说：“ 只要你答应便好，你先好好养病吧。” 这个时候，皮氏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肉面，满脸陪笑地 送到玉堂春面前，劝玉堂春吃下去。玉堂春腹胀胸闷，吃不下去，便把面推在一边。皮氏仍是又说又劝，把面重新递到玉堂春的手中，转脸叮嘱沈延林别吃，千万别吃。他使了个眼色，就出屋了。沈延林却是馋涎欲滴，皮氏的话根本没有听进去，接过碗来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他正要起身回房，突然腹内疼痛越疼越烈，玉堂春连忙下床呼喊叫人，而沈延林已经七窍流血倒地身亡。这时候皮氏进来了，他一把抓住玉堂春说：“好啊，你谋害亲夫，好狠心呐！”说着他便高喊着地保，把玉堂春拖至公堂。玉堂春被扭押到县衙后，县官王仁并不去详细审问，皮氏私下便用1000两银子贿赂了他，又用800两银子分送给衙役等人。洪洞县的上上下下都被皮氏买通后，清白无辜的苏三被屈打成招，问成了死罪，打入死囚牢中等待处决。自从玉堂春向王金龙再次赠银之后，王金龙回到南京发奋读书，终于在大比之年考中状元，荣任山西八府巡按。虽然已身居高位，却一直思念旧情，念念不忘玉堂春，也曾四下里明察暗访，却没有寻到苏三的一点踪迹。正好王金龙在巡检民间送案的时候，路经平阳府，见到洪洞县案卷内有谋死亲夫一案，上有苏三的名字，心中很是疑惑，便立即将此案的所有人犯提调督察院候审。苏三在狱中已有一年，尚未发落。这一天，老戒差崇公道奉命将苏三借往太原察院复审。苏三满腹冤枉，无处申诉。监狱中有人替他写了一张状纸，他恳求崇公道设法带上。崇公道是个饱经沧桑、为人正直的老人，对苏三的身世很是同情，就将状纸藏在行家之内，到了察院可以上递申冤。苏三被押解到太原，带上察院大堂，端坐在大堂正中的王金龙猛然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苏三，形容憔悴，铁锁加身，忆起往日的恩情，心中一阵伤感，竟然当场晕倒，经过官医的及时救治才渐渐清醒过来。王金龙在藩台潘必正、聂台刘秉义两位官员的陪审下，三堂会审了这桩案件。在审问中，苏三历述了冤情的始末，以及屈打成招蒙受的不白之冤，求三位大人早日为他平冤昭雪。与此同时，潘刘两位大人已经看出苏三与王金龙的关系，二人对王金龙不断的讥讽和嘲笑，使王金龙非常难堪，只得回避，请潘刘二人代审。下堂之后，王金龙急忙换上便衣到狱中看望苏三，两个人相见抱头痛哭，千言万语诉不尽各自的坎坷遭遇。苏三说：“三郎今日身为都天大人，黑夜之间来到女监，岂不玷污官体？”王金龙说：“我与你本为患难夫妻，两番赠银之恩未报，岂能不来？”苏三又说：“三郎前程远大，我是薄命之女，还是不要以我为念吧。”“不， 我就是丢官罢职，今生也要救出三姐。二人正在倾诉离情的时候，刘秉义竟然来寻衅查奸，故意揭破王金龙与苏三的私情，使得王金龙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藩台大人潘必正全力撮合，出面成全了王金龙和玉堂春的婚事。真正凶犯皮氏等人受到严惩，县令王仁贪赃枉法，削官治罪。王金龙和玉堂春结为美满良缘，一对有情人终于结成永世伴侣。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